你会拥有无穷的力量。 全中国强力首播，好久不见的何静，太爱太爱你。在歌曲的开篇，他特别邀请了来自大凉山彝族的三个女孩为大家祝福。马上要进入的是一周一次的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46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 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本周中国榜第40位呢是梁心如 Lara 的《最爱的痛》啊，这首歌呢上榜4个星期。梁心如 Lara 呢是早年男权妈妈组合第二代的一位成员啊，她早已经单飞发展了。 39位。 亲爱的，我想贪心一点，左手牵住了你，右手还能飞，会遇见谁，明天有多美，请你转动我吧。 江美琪的陀螺， 请你转动我。 明年呢，小美呢将出道20年，年底会推出新的专辑，来感谢一路支持他的歌迷朋友。3年前他结婚啊，身份呢便开始在女儿、人妻、母亲跟歌手之间不停的转换啊。在这20年，虽然他没有大红大紫，但是我相信很多人的这个单曲循环的疗伤歌曲歌单里面一定有小美的歌曲。 形容却总不贴切。

这位是好久不见，不过我九十年代做 DJ 那段时间经常要播他写的歌，包括他自己唱的歌。当时他所在的唱片公司是福茂唱片，他就是玲珑璇，写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白天不懂夜的黑，难以抗拒你容颜等等。这一次呢，他和他的儿子一起来联手创作，林廷翰作词，玲珑璇作曲，玲珑璇演唱的也很好啊。 在你身旁绕呀绕，你不要我的祝福也很好，你不要我的心碎也很好，我伪装着曾相同的微笑。 Number 第35位， 数着时间滴答牵挂，时而往上飞，时而往下坠，世界的法规不退不美，时而往前追，时而往后退， 七年前的超女的冠军啊，段林希和好朋友啊李斯丹妮共同带来的歌曲叫做《时而》，由刘凤瑶作词作曲。那么李斯丹妮是奉上了精彩的饶舌段落，就是这里啊。 才开始忏悔，给了梦误会，执着不见了，不怕也怕了，就是你的、我的、我的、你的，全都无所谓。谁让我后悔，全部趋炎附会，这座山顶狂风吹，我摇摇欲坠就像负累，没空养精蓄锐，上马等到赴会，不屑不跪不畏不退，但是今晨我想尽追， 时而往下坠，世界的法规不退 段林希，李斯丹妮，时而。本周第35，接下来我们看第34，同样是一首新歌，光泽中毒。 为什么中毒的我会得很值得，千疮百孔会觉得快乐，你的依赖竟比你的关怀更疗愈，我寂寞沉迷的中毒的我还抱着美梦，幻想被角终于赢得看走变英雄，怎么被 我记得光泽呢，以前是在美国学习音乐，两年前曾经发了一张专辑，当时在台湾首发啊。这首歌呢，同样是他自己作曲，作词是著名的姚若龙。 什么中毒的我，爱得很值得，千疮百孔，还觉得快乐，你的依赖，竟比你的关怀更留。 第33位呢，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辛苦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 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 这首翻唱歌，张信哲翻唱张靓颖《终于等到你》啊，选自张信哲的《歌时代二》这张黑胶专辑啊，这是他在北京音乐厅和莫斯科交响乐团所共同完成音乐会的实况录音啊。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 第三十二位。 这首歌呢是在网络播出的《如若巴黎不快乐》的片尾曲，叫《地平线》，来自郁可唯。这首歌呢上榜也有八个星期时间，最高第七位。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榜，为各位带来2018年第46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啊。第四军团，我们看到的是本周的恒星歌，上榜12个星期，其中有4周是将冠军啊收入囊中。许巍，《我的爱》第31。 音乐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你回头他都在。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你

20年前那部影响无数人的喜剧之王，在20年后以全新的姿态亮相登场，并将在明年春节给观众带来新一轮的笑声和感动。说到春节贺岁档，曾经参与过《唐人街探案》《情圣》《唐人街探案2》等一众高票房的贺岁喜剧的肖央，这一次终于带着自己导演的作品登上了贺岁档的大荧幕。贺岁档喜剧《天气预报》发布了《众神归位》版终极预告和海报，电影将于12月21号登陆全国院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麒麟正在直播的中歌榜。2018年第46期中歌榜 Top 40，排在第40位是梁心怡 Lara 的《最爱的痛》。39位江美琪陀螺，38位是魏晨的红尘，37位杜德伟再见陆毅，36位新歌林隆璇也很好，作词是他的儿子啊。那么35位是段林希李斯丹妮时而，光泽的中毒排在第34，33是张信哲翻唱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郁可唯的地平线排在第32位，31是许巍恒星歌上榜12周我的爱。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本周第30，先来听一首呢这个运动会的主题曲，这是2018第三节 JFC 青少年国际足球锦标赛的主题曲，由平安和金美儿所演唱的《燃的青春》。 全中国强力首播， 但愿这不是你我的终点，爱不会演变成一场梦魇，也许我不该对你说永远，哦哦哦哦哦哦，对你的感觉不是，哦哦哦哦， 梦作翅膀追逐太阳，哦哦哦哦，你留我伤又怎样，哦哦哦哦，我们的心炙若滚烫，哦哦哦哦，我尽希望全部退让， 29位。 冥冥中走向前，靠近你，心动从这一刻起，希望能够守护你，故事的开始很美丽，我就爱你呀， 陈志鹏的新歌我就爱你呀，本周排在第29位，降榜上榜2个星期啊。现在说到陈志鹏，都是他的穿着，他的出位的造型啊。可是回到音乐当中，陈志鹏还是这么的柔软和传统啊。是不是在打反差牌呢？ 八位。 听完了陈志鹏我就爱你呀，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他这些年的单曲大多都是跟影视相关，这首歌曲是为电视剧回到明朝当王爷之杨凌传所演唱的片尾曲若只如初见啊，甜美如初，因为无论任何的情绪啊，金莎唱歌总是甜美先行啊。 当时一眼只在一年之间，倔强等到今天，以为你是幻觉，可是你在眼前，我怎么忍心拒绝？ 2018年第46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金莎若只如初见第28，南征北战 NZBZ 的不说再见呢，新歌进榜第27。 最后还是走到了终点，失去颜色的世界像陷入了冬天，两颗破碎的心我应该拿什么拯救，孤独的夜自己要学会如何承受， 事到如今我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每当夜幕来临的时候又把你想起，我离不开你就好像我离不开氧气，让我怎么去忘记， 第26位。 Yeah， 昨天在尖叫之夜看到他们现在要合体其实不是那么简容易的事情， 自由穿梭机械压力， 是我们独有规则。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fire and determination. Shake your body. Hey, I gotta move. Illusionate, let's be a rule breaker. Hey, 我说是 what? Yeah, 不受控 cause we are rule breaker. 那瞬间我 9%创新者，这是他们的第一张实体唱片的首支单曲，是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啊，第26位。 终点就是起点，扛门挨着，我渴望冒险。Come along, come along, baby, 我这 Come along, come along with me. Come along, come along, baby, 靠上。 第25位。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 Shining Star， 来自荷兰籍的华裔歌手王诗安，其实他爸爸妈妈呢都是上海人哈。这首歌呢是一首 OST 啊，叫《极速青春》的插曲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要燃起来，同样是运动会的主题曲，这是军运会的主题曲，热血青春。这首歌是李晓东和梁古驰共同带来，科尔沁夫作词，梁谭一哲作曲啊。 狂荣与梦想，那些爱，那些 闪发光。 第二十三位， 我眺望你那一片天空，想感受你所有执着的梦，你青涩的脸安静从容，让我无法自拔，心开始激动。 这首歌呢是 Kiki 复演小悸动啊，阿玲的默默，创意时代的这部电视剧里面的一首歌曲，本周排的第二十二哈。好多 ST 啊 OST 啊，本周第三十位是平安精美而然的青春，第二十九位是陈志鹏我就爱你呀、啊、第二十八位是金沙若只如初见，二十七南征北战 NZBZ 组合的不说再见， 9% 也来到榜中，创新者是二十五位，二十六位，二十五位是王诗安的 Shining Star， 二十四位是李晓东梁古池的热血青春，二十三 Kiki 复演的小悸动，二十二是阿令的默默，二十一同样是 OST 王铮亮啊，江夜的这首歌叫做任我。 哪来的什么绝对的光明？有光的是我黑暗中的眼睛。拂过着我，缠绕扭成绳索，有魂魄喂养欲望生活。有一个我，再别有谁，撑过白骨，何以而为？

全中国强力首播。 各位好，麒麟在北京，欢迎大家准时光临今天的中歌榜。一会儿呢是接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46期中歌榜的 Top 20。接榜之前，我们来听通过本节目首发的这首歌。 怎么跟你格萨别萨也看了看哭了的说我立着那里那个就那个 全中国强力首播。何庆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啊，还依然这样的真诚坦率。这首歌叫做太爱太爱你，是他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心怀感恩而亲自写歌制作。这是一首弘扬大爱的一首歌曲啊。之前歌曲的开篇特别邀请了来自大凉山彝族的三个女孩为大家祈福。 任凭岁月流转，这份爱相随，希望我在你的身旁，你会拥有无穷的力量。 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2018年第46期中国榜 Top 40后半区呢，有恒新歌许巍的《我的爱》上榜12周，本周排在第31位。另外呢，进榜的新歌包括有我来看第36位玲珑璇的，也很好。35位段林希、李斯丹妮的《时而》，光泽的《中毒》排在第34位啊。后半区新歌还包括有南征北战、NCBC 啊，不说永远，27啊，平安金美儿的《燃的青春》排在第30位哈。好哦，还有 9% 偶像练习生九子，创新者排在第26位啊。 OK， 那接下来进入到 Top 20，先来看一下上榜10个星期，对于这位新人来讲，目前还排在前半区已经是相当厉害的成绩了。冯丽君为他自己所主演的超网《等到烟暖雨收》所演唱的主题曲《烟暖雨收》本周第20位。 本该是连年一场，不料却缘有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欲相藏越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事如愿一场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素手成双。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素手成双。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素手成双。 Number 19位。 这道熬夜成瘾，习惯没人关心，身体很疲惫，却又害怕面的甜蜜，失去又不甘心，期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好心情。我一熬夜成瘾，心事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这房间好安静，只有我呼吸的声音陪着床影，无病呻吟。 19位是朱新东的《熬夜成瘾》啊，恭喜朱新东，很久没有歌曲能够进入到前半区哈。本周呢狂升了12个榜位，应该可以拿到本周中歌榜的火箭歌，没错，就是这首歌《熬夜成瘾》。 直到熬夜成瘾，习惯没人关心，身体很疲惫，却又害怕面对天明，睡去又不愿醒，期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好心情。我一熬夜成瘾，心事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这发 疮痍，无病呻吟，孤独是我的命。 Number 第十八位。 吉克隽逸的宇宙怪物 Space Oddity 选择他世界公民这张 album 啊，本周呢反弹一个榜位啊。接下来听一首 OST， 这是全新出发的 FIR 以及翻译成为电影《功夫联盟》演唱的推广曲《功夫狂潮》Number 17。 少林武当古风尽消，人人难全都心狂笑。看我满张腰，东方树立风刀，西天中华的浪潮。 六位。 非常顺耳好听的港乐，在月台上等你，蔚蓝。 谁已追到疲倦了，谁也等到麻木了，情爱纷纷两极，充满压力是吗代价？ 十五位。邓同天的心事啊，这首歌呢是来自《如懿传》啊，曾经得过冠军呢，上榜十个星期，本周排的第十五的位置啊。接下来继续听一首 OST， 不过呢它所服务的是一部音乐剧啊，这是张靓颖为陈少琪的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所演唱的主题曲啊，轻盈的旋律里其实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啊。甘石嘉作词，金培达作曲。我不在 Number 14呢， 我不在 十三位。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 听到。这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翻唱啊，来自目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这首插曲叫《我的爱对你说》，原唱呢是叶倩文在1994年发表的一首歌，现在翻唱是好妹妹乐队啊。 雪花流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 第十二位。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韩红最新的单曲，叫《朝圣之心》。仔细听，都是即兴的吟唱，没有一个字，所以呢，这是无词歌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两位人气的演员啊，为北京卫视的一档节目所演唱的主题曲。这个节目就是来介绍故宫的啊，特别有意思，叫《上心了故宫》啊，给年轻人提供了认识故宫、了解故宫的一个途径哈、啊。邓伦和周一围，这首歌的作曲呢是马雪阳哈、啊，《上心了故宫》Number 11啊。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平安，金美儿，燃的青春。新歌二号，林隆璇，也很好。 你不要我的关心也很好。 新歌三号，段林希，李斯丹妮，时而 时而往上飞，时而往下坠。 新歌四号，好妹妹，我的爱对你说，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新歌五号，张雨晨，不远。 那不是 新歌六号，南征北战，不说永远。 就连那誓言，他也会一点一点变得疲倦。 新歌七号，光泽，中毒。 为什么中毒的我没得很值得。 新歌八号，

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由江胜男作词，单玉龙作曲，李建恒编曲，汪苏泷携手谭旋音乐工作室为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演唱的插曲，叫《不负》。 听一千次花开的声音，等那一双最清澈的眼，思念阴霾了心的轨迹，风吹去繁华落尽，逃不开几世别离，穿轮回宿命，忘不掉故里天晴，再相遇不负卿，回到初遇那一刹刻，你在心上，生死一瞬咫尺天涯，我愿燃尽也只为能够守在你身旁，愿此生情长不负时光。 人气总指数 Top 40， 2018年第46期中国榜 Top 40第20位冯丽君《烟暖雨收》，19位是朱星东《熬夜成瘾》，18位 吉克隽逸的 Space Oddity 十七 FIR 和范逸臣的功夫狂潮，蔚蓝的粤语单曲在月台上等你排在第十六，十五位是邓同天的心事，十四张靓颖我不在，十三呢是好妹妹乐队的我的爱对你说，这是有翻唱歌，十二韩红的朝圣之心，十一是邓伦周一围上新了故宫，第十位 OST 来自腾格尔蒙叔的这首歌曲凡人英雄歌， 好人难当凡人，同时大声笑，红尘俗世莫烦恼，对酒当歌乐逍遥。 九位， 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 沙宝亮作曲并且演唱的《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是中歌榜的冠军单曲，在前十的位置里面，它上榜时间最久，有九个星期，本周排在第九位啊。 存心，归来不问情，烟雨路长沙，红颜染四方。归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飞。还给你一寸心，归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四方。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 第八位， 早上坐地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晕，你就把头转过去，莫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吗？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这里没这里。走走停停， 我们先听到这任素汐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胡广生哈，本周的黑马歌，来自他推广的这部电影简直好看极了，叫无名之辈啊。之辈呢，也是任素汐所主演的一部电影啊，没看赶快去看，下个星期可能就下话了哈、啊。 侯广生呢是里面的两个啊低配劫匪之一啊，非常有意思啊。任素汐的这个演技依然是很炸裂，她扮演一个高位截瘫的女人啊。 我去英书记你还听还听他轻柔。 第七位是诺尔曼，纪念自己父亲不忍拔牙耳的一首歌曲。两个月前呢，他的爸爸呢突然发病啊，离开了这个人世间啊。诺尔曼这首歌叫做《野马的睫毛》。 就亲吻地面，浸湿了草原和野马的睫毛。温暖的你，孤独的你，孤独的你又变成了温暖的你，天真 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但并不是他自己写的，这是去了天堂的作词人文炯填词，郑宇介作曲，李荣浩编曲制作。耳朵 埋怨着最近少一个人好寂寞。 Number 第五位。 时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 李建清，这是他作词作曲演唱的 OST 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叫做《找到你》Number 5。 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沮丧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 接下来我们看到苏立生的爱后忧郁症呢，是排在第四的位置，和上周保持了一样的榜位。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你像风筝一样又飞到哪里去，我想问问命运要不要继续，对不起 犹豫。 三位， 我删不掉，找不到，好像梦迟了一脚，你不早，可惜没伸手把你捉牢，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缘分太渺小，也许会争吵。 好久不见的小胖林玉群来自台湾地区，这首歌呢叫做《如果重来》。久别重逢的小胖呢，成绩相当不错，排了第三。上一次见面还是在12年年底，我们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的中歌榜群星演唱会上啊。 第二位，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我给你过去却没能再继续。 小亮，王铮亮呢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大赢家，第二名是魏良生可不可以不忧伤演唱的插曲，叫做你从未忘记。另外他自己作曲的另外一首歌任我呢是排在第21位，还有他作曲由魏晨演唱的红尘排在第38位。 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你。 2018年第46期中国榜差 40 排在第10是腾格尔的《凡人英雄歌》，第9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第8是黑马歌曲《任素汐》《湖广生》，第7位是诺尔曼《野马的睫毛》，第6位李荣浩的《耳朵》，第5位是李建清《找到你》，第4位苏立生的《爱后忧郁症》，第3位是林玉群《如果重来》，第2位是王铮亮的《你从未忘记》。接下来我们要恭喜的是连庄成功，桃子、陶晶莹、陶晶莹、桃子姐，没有你就没有我啊！90年出道，成为歌手到现在，他已经出道28年了。 跟8岁的我说一说话，别害怕，你一直要搬家，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把寂寞当成力量。扮丑小鸭，跟18岁的我聊聊天。那一年你考上了大学，认识张雨生，爱上音乐，拥抱梦想的喜悦。 谢谢各位今天有空来收听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最后再次恭喜桃子姐。 都令人焦躁，那